消息呢上了热搜，45岁的陆庆义来自于贵州，他用了6年的时间，在没有任何电影拍摄基础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一部记录父母日常的电影，叫做《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呢是1500块的一个三脚架，收获了豆瓣9.2分，热气腾腾又朴素的那种生活气息，还有父母家人那种深沉的爱，真的非常的打动人。希望你也可以为了你爱的和爱你的人更热爱生活一点。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座天秤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座天秤天蝎射手座 心千变万化 如果说女人才是二中不同爱情不会让男人那么的头痛那么心痛自称记得开口问你问星座才能进攻可惜感情远比星星复杂身在其中换作谁都无法自拔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爱情正在星座神话呀 信不信星从这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多点星星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中意星座话题 来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Ba-da-ba-dum-ba-dum now dance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座天秤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 心千变万化古老的发明如今疯狂流行是否因为太多人曾为爱伤心不期望爱只是需要幸运宁可相信一切都是命努力研究星座找寻线索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下次爱情能一路顺风 信不信心藏着黑夜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多点星星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中意星座话题 快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就好像你琢磨不定 OK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1到12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What? 结束了但是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 Come on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 星座的问题女人的话题 这个夏天太热了吗？和主播一起清凉一下，7月21号和主播一起挑战吉尼斯级的惊悚游园会，赶快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回复969报名，各位勇士快来参与，保护美女主播吧。 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

青城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曾鸿飞，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夏天很多人呢喜欢24小时开着空调，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比出门的时候关空调，然后回家的时候开空调这种方式更省电一些。对你来说，是不是个好消息呢？